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。今天呢，有一个热点新闻啊，想必很多朋友都在自己的手机上看到了啊。在安徽省六安市苏家埠滩上呢，有数千棵的白杨树都被裹上了一层透明胶。晚上呢，有不少的居民啊，都要拿着手电筒去捉一种叫做知了猴的虫子。光滑的宽大的胶带呢，粘住白杨树一米高的位置，很多呢向上爬的这种知了猴，实际上呢是一种蝉的幼虫啊，爬到这儿就爬不上去了。很多居民呢就把这种幼虫拿回家去吃。据说呢这种幼虫的价格呢还卖得挺贵的啊。居民刘大爷呢一晚上拿着小桶呢从这白杨树里呢捡这种知了猴，一晚上呢能够逮到5斤到8斤左右。小商贩呢每斤35块钱左右的价格收入。啊，这刚才说的这位刘大爷一晚上能挣到200-300块钱呢，这收入可是不少的。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，邀请北京林业大学的高奇博士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样的一种蝉，或者说叫知了猴，人这么大面积的去捕杀，会不会对生态环境有影响？有不少人还说这种蝉呢吃起来啊好吃，那是因为里面有一些特殊的物质，这种特殊的物质呢营养充分，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身体特别好。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博士。高博士你好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种知了猴，它实际上就是蝉的幼虫吧？ 对，是的，就是已经是就是咱们平常比如说夏天可以捡到那个蝉蜕，就是蜕之前的状态。 这个知了虫啊，我刚才说了啊，有不少这个安徽六安市的居民大家都在去抓这虫子，一晚上呢能够抓好多。那么这些虫子往上爬都被人给抓了，它没去自己该去的地方，那是不是会对环境整个的这个森林的这种生态会有影响呢？ 其实怎么说呢，就是这个东西本来不应该特别多，就是因为我们这种人为的现象，就是我们可能因为就是种这种杨树林，然后才会导致这个蝉越来越多。这种时候怎么说呢，就是只要我们不赶尽杀绝，适当的补一些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 照您这么说，蝉变多了是因为人为种的杨树林多了，蝉是只生长在杨树或者类似的树 上吗？这个肯定不是，这个不是。 那这个 蝉其实还吃各种各样的树，就是看情况看物种。 刚才我还跟大家来说，有不少呢当地的居民喜欢吃这个蝉的幼虫，据说呢一斤啊可以卖到好几十块钱，说这个虫子好啊，很有营养。从营养的角度来讲，这种昆虫和别的昆虫比较起来，它有什么特别吗？ 那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吃这个虫子，现在就是大家平常见到的啊，就是昆虫方面，咱们不算那个蜘蛛蝎子，那大部分吃的都是幼虫。那包括像那个蝉猴也是，就是知了猴，它们都是幼虫。那幼虫因为就是说它不具有更高的这种结构，而且它的取食的东西会比较简单。然后一般来说，这个昆虫的幼虫里最主要的就是蛋白质和氨基酸，它们含量都很高，所以我们会去吃的。但不是说所有的昆虫都适合人去吃。 比如说哪些人就不能吃，或者 不是，现在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大家可能都会去看一些那个荒野求生的节目啊，人家贝爷可能到山里说是我没得吃了，我抓一条虫子就吃了。其实虫子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个氨基酸和蛋白质以外，它们还有自己的次生代谢物。但这些次生代谢物对人有没有害，很多都没有人去研究过。那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要去取食这个昆虫的话，就一般我们遵循两个原则，那第一个就是尽可能的吃幼虫。因为幼虫就像我说的，就不具有更复杂的结构，然后它们的取食也比较简单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咱们就是主要吃这些人们已经吃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些东西，像什么蚂蚱蝉知了猴啊，像这些，像蜂蛹啊，就这些东西。因为还包括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蝎子呀一类的，这些都是人类吃了很久很久，这从经验上看这是对人体无害的。但不要说是我们盲目的，比如说谁说这山上有种什么虫子特别好，我们就要过去吃，这还是要注意一下的。 我估计呢喜欢吃虫子的人一定是少数，大部分的这个女孩子一见到这些虫子就会被吓得花容失色，但是有些人特别坚持吃虫子，是因为虫子有什么特别的不可替代的营养成分吗？ 那个一般来说吧，我现在见到就是说一定要吃虫子，一般都是地方上的，就是当地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这个习俗。那比如像云南那边，他们会吃这个竹虫。竹虫就是一种蜂的幼虫，他们就会产在这个竹筒里。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富含蛋白质氨基酸这么一个材料，就是说它的这个蛋白质和氨基酸的含量比咱们平常吃的肉啊，就是主食啊，都要高的太多了。所以就是说它的营养成分其实是很高的。

现在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，电台节目、个人播客、动听音乐、小品相声，让你的耳朵得到满足。蜻蜓 FM， 听见的听哦。 现在是北京。